攻读厄德克尔先知书第二十章。新年五月十日，有些以色列长老前来求问上主，他们坐在我面前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：人子，你要向以色列长老发言，对他们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你们是问求问我而来的吗？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我绝不让你们求问。物主上主的断语：人子，你应开庭审问他们，叫他们知道他们祖先的丑恶。你向他们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在我拣选以色列之日，便向雅各伯家的后裔举手起誓，并在埃及地显示给他们，向他们举手起誓说，我是上主，你们的天主。在那一天，我曾向他们举手起誓，要领他们出离埃及地，到我早给他们拣选的流奶流蜜的地方去，那是普世最肥美的地方。那时我向他们说，你们每人都该抛弃自己所喜爱的偶像，不要为埃及的神像所玷污。我是上主，你们的天主，但他们竟背弃我，不肯听从我。没有人抛弃自己所喜爱的偶像，也没有人丢开埃及的神像。那时我本想在他们身上发泄我的愤怒，在埃及地狱向他们尽泄我的怒气，然而我为了我的名没有这样做，免得我的名在异民眼前，即在他们居留的地方受到亵渎，因为我曾在他们眼前显示给他们，要领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地。我引他们离开埃及地，领他们到了旷野，给他们颁布了我的诫命，给他们启示了我的法律。凡遵守那些法律的，便可赖以生存。我还给他们规定了我的安息日，作为我与他们中间的记号，为承认我就是祝圣他们的上主。但是以色列家族在旷野中背弃了我，没有奉行我的法度，轻视了我的法律，即遵行的人可赖以生存的法律，并对我的安息日大加亵渎。那是我本想在他们身上发泄我的愤怒，在旷野中消灭他们，然而我为了我的名没有这样做，免得我的名在异民前受亵渎，因为我曾在异民眼前将他们引领出来，甚至在旷野中我也亲自向他们举手起过誓，不再领他们进入我曾赐给他们那流奶流蜜之地，地普世最肥美的地方。因为他们抛弃了我的法律，没有奉行我的法度，并且亵渎了我的安息日，因为他们的心随从了他们的偶像。但是我的眼睛还怜视了他们，没有击杀他们，也没有在旷野中消灭他们。以后我在旷野中向他们的后代说，你们不要追随你们祖先的习惯，不要遵行他们的惯例，也不要为他们的偶像所玷污。我是上主，你们的天主，你们应奉行我的法度，谨守我的法律，要一一履行，要圣化我的安息日，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的记号，承认我是上主，你们的天主。然而他们的后代也背弃了我，没有奉行我的法度，也没有遵守我的法律，即遵行的人可赖以生存的法律，并且也亵渎了我的安息日。我本想在他们身上发泄我的愤怒，在旷野中尽泄我的怒气，但是为了我的名，我缩回了手，没有那样做，免得我的名在异民前受到亵渎，因为我刚由他们面前将他们领出来。 并且在旷野中我也亲自向他们举手起过誓，要将他们分散在一民中，将他们放逐在各国中，因为他们没有遵行我的法律，且轻视了我的法度，亵渎了我的安息日，他们的眼目转向了他们祖先的偶像。为此我容许他们有不良的法度和不能赖以生存的法律，并使他们因自己的界限成为不洁，让他们将投胎所生的与焚化祭祀，为使他们灭绝。如此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。人子，为此你应告诉以色列家族，向他们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你们的祖先连在这世上也亵渎了我，对我背信违约。当我引领他们进入曾向他举手誓许要赐给他们的地狱时，他们无论看见哪一座高丘，哪一棵密茂的树木，就在那里祭杀牺牲，在那里献上丹尼的馨香，并在那里行奠酒礼。我曾向他们说，高丘算是什么，你们竟往那里去，直到今日人还叫那地方为巴马。为此你要告诉以色列家族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你们仍追随你们祖先的行径而玷污自己，仍从他们的邪神犯奸淫，你们仍奉献供物火化你们的子女，为了你们的一切偶像使自己受玷污，直到今日。以色列家族，我还能让你们求问我吗？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物主上主的断语，我绝不让你们求问。你们幻想说，我们要像异民，像各地的人民一样敬拜牧师，你们心中所想的绝不能成功。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物主上主的断语，我必以强力的手伸出的臂爆发怒气统治你们，我必以强力的手伸出的臂爆发的愤怒把你们由万民中领出，由你们所散居的各地聚集起来，把你们引领到异民的旷野中，在那里面对面的惩罚你们。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中惩罚了你们的祖先，也怎样惩罚你们。物主上主的断语，我要使你们在我的帐下经过，引你们受盟约的束缚。我要从你们中分别出那些反叛和背弃我的人，我也要将他们由流弃之地领出，但是他们却不得进入以色列地狱。如此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你们以色列家族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你们每人去崇拜自己的偶像吧，可是你们终于要听从我，不再以你们的祭献和偶像来亵渎我的圣名。因为在我的圣山上，在以色列的高山上，物主上主的断语，凡住在本地的以色列家族都要在那里侍奉我，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，在那里等待你们的祭品和你们一切圣物中最优美的祭物。当我把你们由异民中领出来，由你们所散居的各地聚集起来时，我要悦纳你们，好像甘饴的馨香。如此借着你们，我在异民眼前显为神圣。当我引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狱时，即我举手起誓要赐给你们祖先的那地方时，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在那里你们记起你们的行为及所有玷污自己的行事，你们自己对所做的一切丑恶也必感到厌恶。以色列家族， 为了我的名，我没有照你们的恶行和败坏的行为对待你们。如此，你们该承认，我是上主。物主上主的段语。